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对，还是我是汪冰，我又来了。 大家好，现在已经是12月了，但是我们今天解读的这张小纸条呢，是11月30号，也就是11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收到的。这位题主说，思佳姐，汪冰哥，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们投稿了，之前我投稿的都是小事儿，每次写完自己心中似乎也有答案了。大事儿我没想跟人家说，或者说想等自己成功解决之后，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分享。考研真是一场持久战，这是我第三年准备了，前两年报的北大，今年报了本地学校。期间我的生活还算丰富多彩，有工作半年，有参加法考，有旅游，但每年年末年初考试成绩的打击让我越来越悲观消极。我从奖学金保送高中的孩子，从大学期间的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做什么都畏难怕失败的人。我觉得自己每条路都走不通，未来总蒙着阴影，或许是学历阴影，或许是年龄阴影。今年我还申请了国外的学校， offer 来得太慢，心态崩了又崩。这两年我试图堕落认输，我家境好，我漂亮，我没有房车压力，就算没大本事也吃穿不愁，短暂的寻找优越感，沾沾自喜以驱散自卑。某天去家附近的公园跑步，看见国庆花束眼熟，发现这个装饰每年都会摆出来，而我看了三年，从大三到毕业一年。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这三年我在干什么？我从前向来看不起遇到失败就一蹶不振的人，那算什么，我肯定能咬牙东山再起。而今我脆弱的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问自己，这就屈服了？跟多数人比，你已经太幸运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控制不住的悲观。我也看了好多关于自控的书籍，研究拖延症的起因，走两步退一步的，大概再这样下去，平庸的人生也逐渐可预测了。我不过卑微又弱小，哭一哭，学一会儿，崩了再继续。信写到这儿就结束了。可是我觉得读完这封信，我的心中反而倒生出了一些疑问。我想在这儿跟汪冰老师啊先交流一下。首先，这个姑娘她是拖延症吗？她还看自控书籍研究拖延症的起因。我怎么觉得他一直挺勤快的啊，锲而不舍的在准备考研。其次他说再这样下去，平庸的人生也逐渐可预测了。我觉得这句话呢倒是显得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就是小看了造化。不管是平庸的人生，还是伟大的人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还是平静的人生，谁的人生是全部都可预测的呢？至少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啊，而你现在才20出头的那个年纪，你就可以这样说，自己的人生居然都慢慢的可以预测了，而且好像还在一边叹息一边这样说，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汪冰老师。 我在想这位年轻的朋友为什么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可以预测的，大概因为从小到大他的人生的履历可能就是通过预测并实现自己的预测得来的。说白了就是根据计划来活出了现在20多年的人生，所以他对未来有很多计划，考研等等工作，希望自己能够不平庸。他之所以觉得自己能看到未来，因为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计划落空，或者不叫落空，只是暂时没有实现，于是他会觉得很挫败，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很优秀，一切都按照我的努力按照我的期望发生了，怎么这次魔法就失灵了呢？ 我想可能正是这种挫败感让他对未来从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信心。但是我特别同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我不仅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很有自控力啊，因为我相信你得奖学金学习好一路走过来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快乐学习，是因为你有目标，你有自己的意义感，有价值感。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可能现在所犯的也不是拖延症，所以你看了很多书估计也没有进展。你现在所在经历的事情之所以会拖延，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它就被负面标签化了。但如果你倒过来想，我为什么会拖延呢？你敢去深入一步再看一下，在拖延的背后你究竟抗拒的，或者你的身体身心想要拒绝的究竟是什么？ 嗯，为什么会拖延？这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老天的意思呢？你敢不敢问问老天他为什么犯了拖延症呢？还是说他一直在给你时间和机会啊？我一直告诉你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为什么你非要在写上此路不通的这条路上一再莽撞的前行呢？特别是你说的这三年，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三年。大概很多人在这三年当中都经历了无数次自己人生计划的破产，并且呢也看到了整个命运的这种波诡云谲，我说的是人类整体的这个命运。所以呢很多人都倾向于以一种更清简更灵活的状态去生活，以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生活向每个人抛来的这种挑战。但此时你居然还在执着着自己的计划，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看来有一点不可理解的地方。或许你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因为在你的心中最大的那个就是你的个人目标啊，就是要考研或者是到国外去读研，而没有其他。君不见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多少的大事，而在未来还有多少的大事在等待着我们啊，就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只是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呢。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分享给你一本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简单、丰盛、美好，作者生野俊明，由程立翻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本书中的第一章《生活简单、丰盛、美好》当中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放下执着，简单生活》。禅一直强调简单生活，不是拥有越多越幸福的生活，而是懂得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只留下能一辈子相守的人事物的生活。禅的观念与极简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现代社会很多人正在过或者尝试过极简生活，断舍离式生活。然而简的是什么，断舍离的又是什么，人们不一定清楚明晰，大抵只是知道扔扔扔。禅语有云，放下着，这个词是扔掉扔掉彻底扔掉的意思。禅宗的思维方式是，东西也罢，思想也罢，越是丢弃越是放手，内心才越是丰盈清爽和美丽。不能舍弃是因为太过于执着，能够舍弃就是摆脱了执念。现在流行的断舍离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丢弃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上、行为上，形式上的丢弃只是表象的，观念上的丢弃才是本质的。敢于丢弃冗余的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才是抵达丰盛的根基。正因为丢弃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解丢弃。所谓丢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物尽其用。禅宗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要尽可能有效利用他们的生命。有效利用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吧，送礼物给自己推心置腹的朋友使用，就能把这些物品有效地活用起来。就算是旧衣服，对于物资匮乏的国家和地域而言都是珍贵的资源，如果对方能欢欢喜喜地珍惜利用，也不失为一种很棒的利用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它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只有达到精神境界上的极简之心，才能在处理物品和事情时不被多余的物品和思绪所干扰，才能简单高效的生活。胸襟宽广，清新爽快，美丽无限的生活，让我们 朝着这个方向使舵吧，若不需要就试着放手，让生活变得简单就会让心灵变得简单，然后你会奇妙地发现，简单之后便是丰盛，丰盛之后到达美好。这是我从第一篇文章当中为你节选的一部分，但是我想念完了这一段，不知道王明老师是什么感觉。也许我们的题主会说，我需要啊，我太需要考研了，我太需要以这些来证明我自己，虽然我没有这些压力，但是我其实应该可以能够做得更好的。问王明老师， 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做得更好是不是需要轻装上阵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打扫，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更需要的就是打扫生命当中的优先级的先后次序。究竟什么对你是重要的？考研可能对你过上不平庸的生活是重要的，但是不平庸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的理解当中，既然你也是我们节目的资深听众，我想就是活出你自己的样子吧，不就不平庸了吗？我们超越别人，在金钱上，在外在的成就上，那总有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平庸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的独特面貌，那就没有人可以比了，因为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在你的清单上，虽然有你要的考研、学习很多目标，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超越很多人，就是你的清单上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比你强大的人，能够以别人作为激励自己的方式是蛮好的。但是如果就因为与别人不停的比较而忘记了让自己丰盛的那个生命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你最想成为的人是什么，就有点可惜了。 没错，说到这儿我也发现我们题主在来信当中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优越感啊。他说，短暂的寻找优越感，沾沾自喜以驱散自卑。这就是他近来啊一直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但是优越感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没有车房压力，我漂亮，我家境好，其实这都是和别人相比，是不是？就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海明威也曾经说过一句为众人所知的话，就是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或者也有的表述说是优于别人并不高贵啊，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但是你在和过去的自己比较的时候，我恰恰觉得你使用了一把错误的标尺。你说自己以前啊曾经是积极分子，在大学期间，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也是从奖学金来保送的。如果仅仅是从这一个维度来比较的话，或者说人生如果仅仅是靠学习成绩或者是靠在学校的各种表现来比较的话，你不觉得人生有一些太乏味、太单调、太空洞了吗？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可能太过于就是执着于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东西，反而忽略了生命当中真正细微的，并且就属于每时每刻和你在一起的那些美好。当你说这个国庆花坛和去年和前年都一样的时候，让你惊觉已经浪费了三年时间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相信你这周围的环境在三年之间居然没有发生变化吗？那个国庆花坛就没有发生变化吗？还是说你因为太过于执着自己内心的计划和自己头脑当中的念头，而居然没有发现周遭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同理，也像刚才我们在读书之前和你交流的那样，你没有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乃至于地球已经在发生着变化吗？扯远一点啊，就说到地球的时候，前一阵子一直是有科学家发出警告啊，说我们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虽然它依然是蓝色的，但是蓝的变得更深了，也就是说从太空望下来，感觉这个地球的颜色变得暗淡了一些。所以所有的这些你都不关心是吗？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地球的颜色亮一些或者暗一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就生活在地球上，你觉得周围的一切和你竟然没有关系，只有研究生这一件事和你有关系吗？但是我觉得假如你是这样理解生命的话啊，那无论你是读了研、读了博士还是博士后，你一定会成为这一队人马当中的那平庸的一个。因为我们也见过不少平庸的研究生、平庸的博士生、平庸的博士后，很多很多很多呀。 如果你是这样理解人生的话，那是你的理解让人生变得平庸，而不是人生本身平庸，是不是？来问问王斌老师。 刚才思佳说到了我们题主对平庸的理解，包括如何理解平庸这件事情，我就发现题主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自信的，让自己感到没有那么失败，就去短暂的寻找优越感，因为家庭关系。其实如果你一直都是这么优秀，为什么你还需要通过这些来寻找优越感呢？你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难道没有内化吗？如果你一直以来的努力和成就都没有充分内化成你对自己价值的判断，那未来你取得了诸多不平庸的成功和成绩之后，我们真的就能喜欢自己吗？还是只是下一次成功永远比这一次更诱人，而下一次失败永远比这一次成功更能定义我们自己呢？我说的可能有一点绕，核心就是你的自信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因为你看到那些不平庸的人也会经历失败的打击，甚至有很多年可能也不被人看得起，不被人看得见。那你能不能看得见自己呢？比如说，年年期末考试成绩都在打击你的信心，那我在想，这究竟是你不够努力，还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焕发出你的热情？甚至我做一个推论啊，也许不对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你的优势？你说到在这几年期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工作，有法考，有旅游，但是生活再丰富多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是谁，照见我们在生命当中想得到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可以让我们忘记与他人去比较而全然投入其中，甚至忘记了平庸两个字，只觉得这一刻是特别的美好。 没错，我也在想，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学习的话啊，那你不会被这个成绩打击到，而你会专心的投入到其中。一年不行就再学一年啊，再一年不行就再学一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简单、丰盛、美好》这本书中的另外一节内容，一扫除二信心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到的是打扫，我们来听听。搞卫生的要诀只有一个，擦就擦，扫就扫，集中精力只做一项工作即可。当我们集中精神不三心二意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简单，很容易完成。尤其是清晨打扫房间这种事，不需要复杂的流程，不需要耗费脑力，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它很困难，而是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并可以坚持下去。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只需要花五六分钟的事情养成习惯，然后通过习惯的坚持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变得丰盛。有一句禅语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这种态度，一行三昧。日语中三昧这个词一般常用在工作三昧，也就是专心工作，玩三昧，也就是专心玩上，就是倾注全力全身心投入的意思。三昧这个词来自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彻底去做一件事。它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戒指事物的要领真谛。大家有见过禅寺行脚僧打扫的情景吗？有时电视上也会播出，他们会以疾风般的速度拿着抹布在走廊上爬来爬去，简直就是一副扫除三昧的架势。打扫完之后，当你感觉每个区域都变干净了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很舒畅。禅有云，一扫除，二信心。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位听友可能最需要的就是以扫除这样的心态，先来整理好他自己的头脑和生活的这个区域，接下来再来做正确的事，来活出自己的人生吧。你来决定到底哪些是最最重要的，哪些是能够让你连接到自己的生命力和内在的那种热情的，哪些才是那些真正能够让你摆脱所谓平庸的事情，对吗？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赞美好生活诗歌朗诵会暨 2021年清明节，西城区文化胡同24号院里正举办着一场诵读会。 已经残了的黄菊花， 哀思歌颂的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人。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然而，在100年前，那个人却举步维艰，整日思索的都是如何改变那时的中国。这位男主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屋里却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家甚至都没钱买煤取暖。住在西城，上班则在5.5公里外的东城北大红楼，距离不远，也不是很近。坚持徒步上班的他，每天至少要走上1个多小时，而且无论刮风下雨，他从不坐人力车。住得远点是因为这是朋友的房子，房租相对便宜，而步行上下班，既省钱，又多了2-3个小时的思考时间。路上，他常经过紫禁城。维新变法没能挽救这腐朽的清王朝，近300年基业已然瓦解，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窃取了成果，而逆流复辟只留下了后世骂名。二次革命也没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振作，五四呐喊之后，外强欺辱、军阀混战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景山的古松、北海的白塔、王府门前的石狮、神武门的城楼，仿佛都和他一样在追问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脚下的每一步都铺就着这位路人的思考，他坚信必将有一条路会通向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就是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了解李大钊这张发黄的薪水表应该是最直接的方法。 他刚刚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时候，每个月的月薪是120元，后来他被聘为教授，同时啊，他也在其他的一些学校兼职任教，这样的话每个月收入加起来大概有200-300元左右。当时啊，就是社会其他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工人、警察，他们的收入一个月大概就是几块钱到十几块钱，所以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李大钊当时的收入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高收入了。 据后来统计，李大钊每月的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接济贫苦的进步学生。 李大钊在北京生活了10年，先后搬过8次家，而如今的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租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从1920年春一直住到1924年1月。不过在这将近4年的时光里，李大钊却很少和家人团聚，只有早出晚归的奔波与忙碌。在这期间，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领导北方革命，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等做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庭审时见到了父亲，他回忆说，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安定沉重，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被另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时对我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题主呢，实际上他家境也好啊，生活也没有压力，自己呢也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但是却因为3年在考研上的挫败，让自己没有了信心。他说自己其实也失去了优越感，常常可以预见自己平庸的人生，能够预见未来，因此觉得非常的消沉。他觉得自己是患了拖延症，其实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老天在安排命运的时候，就是会拖延你自己的计划，因为那不是他的计划，对不对？ 哎，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了我们题主还经常喜欢用到的一个词啊，至少我觉得我们题主很喜欢，叫控制。一个是拖延，一个是控制。控制是要控制自己，拖延呢，我觉得是不愿意去面对现实，而控制呢，又努力把自己推向现实。但是在这二者之中，可能就蕴含着解决你这个现在这个困惑或者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控制呀，而且不要把拖延看作一种负面的信息。当你不控制自己会怎么样呢？也许过去的这些年你都太成功的控制了你自己，你的身心已经拒绝合作了。当你不控制自己的时候，真的会天下大乱吗？我觉得可能不仅不会，而且你有可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谁。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聊到两个字叫感受，感受是和你的需要息息相关的，是和你的幸福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和自己的感受没有连通的时候，就会通过理智去判断，这件事情别人都认为好，那大概就是好。当我比别人都做得好的时候，大概我就值得被喜欢，我就应该欢喜。但是这些体验都是基于我们的理智，基于他人的比较，而不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当你控制不住的悲观的时候，你想想，也许你悲观的原因就是你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逼迫自己了，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当作工具，而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每次想到自己的生活就觉得非常的满足而开心呢？如果现在我们对你说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你会认同吗？或者你认为啊，那些所谓的幸运，或者是你经常安慰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其实只是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家人带给你的，并不属于你。在这本书中，生野俊明也写道，大家可曾想过何为幸运呢？幸运的要素是什么？生活生命本身是幸运， 乐观面对世事无常是幸运，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幸运，一辈子简单丰盛美好是幸运，并非只有被上天选中的人才能够获得幸运。以上所说的那几类人实属凤毛麟角，真正的幸运不假外求，换句话说，自己争取捕捉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幸运。所以这么美好宁静的生活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这一种没有压力的轻松的生活，你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实现头脑当中的那个小目标，于是就不快乐，你不觉得这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吗？你能不能尝试就从此刻的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些真正美好的事情呢？如果你能发现的话，那就说明你在向内去探索，在说明你的内心在补充着能量，而不只是根据外在为你提供的这些条件来选择你自己是觉得快乐满足还是与此相反。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依赖于外在的条件，依赖于别人是否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成功成就，配合我们完成自己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通常快乐和幸福是很难的。如果无论外边的事情怎样变化，我们总能从自己的内在去寻求出那些激发出我们快乐和满足的东西，那么幸运就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可能我们的这个题主这个小姑娘就需要从这三年自己的所谓考研的挫败当中去开始一种向内探索的道路吧。问问王冰老师， 向内探索就是走向自己。我们这位题主一直在从一个成功走向另外一个成功，但成功有的时候并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就像你在过去的三年所经历的。但是当你发现那些控制不了的东西让你如此失望和挫败的时候，它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好消息，就是不再去执着的控制不能控制的，而转而去专注那些相对来说你能够控制的或者你还拥有的东西。其实这不会离你的目标更远，我相信会更近，因为你会真正的看清楚你有什么，你的心态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家境而克服你的自卑，而是真心的感到自信，看见你自己，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潜能，看到你的优势。所以我也想问，在节目里问出过很多遍的那句话，你究竟是谁？你能不能用更多更丰富的答案来回答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你在前面跟我们说，我想等成功解决以后，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我想你的眼中的我是谁，就是我是一个成功者。但我想这可能远远不足以形容一个丰富的你。 对，其实像这个姑娘的来信当中，以及以前一些朋友来信当中，都让我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可怕的一个趋势啊，就是一旦我们的头脑当中升起一个新的念头，为自己的人生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都瞬间没有价值了。只有在当我们实现和达到了那个目标之后，我们才会重新的感到满足，或者说感到片刻的这种快乐。这不是有一点贪心吗？人的幸运不在于可见财产的富足，而在于内在不可见思想的完美与丰富。生活简单丰盛美好，人生充实自在从容，这就是最大的幸运。幸运不假外求，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或许这应该是我们的题主和我们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吧。好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锦优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美好丰盛》，幸运一辈子的禅的五十种习惯。作者日本生野俊明，由成立翻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人获得放松宁静，能锻炼人的体魄，还能让人接触到自然万物，享受自然的美妙，那大概就是散步吧。按照自己的步伐，不紧不慢地散步，距离以不勉强为宜。 这样不仅能唤醒大脑和身体，还能让肌肤感受到季节的更替。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个地方的人姑且另当别论，刚刚购置新居的人对自己居住场所的周边环境应该是不太了解的。要想了解周边环境，散步便是首选，而且也会有新的发现。哎呀，这里竟有一家这么早开门的面包店，哎呀，竟然有个这么漂亮的公园，花坛也拾到得很整齐。类似这样的发现会令你心情愉悦，散步的乐趣也会成倍增加。另外，熟知自己住所的周边环境，生活也能多一份安心。散步的关键在于宽松，如果把散步当成一种义务，必须每天清晨完成，那做不到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负担，也就是压力。我觉得下雨天或提不起兴致的清晨可考虑不去，这样酌情处理的方式会比较好。有很多人曾对散步的功效做出过评价，最好的安心方法就是长距离散步，脚步有节奏的运动会彻底去除笼罩在头上的蜘蛛网。说这话的是安妮·威尔逊·沙夫，美国精神科医生。散步的最大好处在于让你忘却烦恼，你也试着出去走走吧，瞧，烦恼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说这话的是戴尔·卡耐基，美国著名作家。爱的幸福瞬间，微风拂面的愉悦，在明亮的清晨散步，清嗅新鲜空气的清香，谁又能说这些事不比人生中所有的痛苦和努力更具价值呢？说这话的是埃瑞克·弗洛姆，美国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散步不仅能消除人心头的烦闷和苦恼，还能让人勇于直面痛苦，为摆脱痛苦付出努力。用禅宗的思维去想，散步也在好好感知每一天并生活下去方面意义重大。不知大家有这样思考过吗？今天我还要重复昨天吗？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么平淡无奇的日子呢？每天一成不变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但是每一天的反复重复其实并不存在。无论哪一天都与其他的日子不同，只有那一天光芒四射，风吹云涌，或者下雨降雪，而且能够感受那一天的人生只有一次。匆匆走出家门，坐公交车或电车，在办公楼里工作，然后原路回家，这样的生活模式能让你感觉那一天是唯一的，不会再有第二次吗？不能，那样会让你感觉每一天都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就算时间不长，早上散步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天的阳光、微风和云彩的。今天的阳光比昨天要柔和，哎呀，多么舒服的微风啊，原来真有让人心情大好的风呢。一边迈着步子，一边涌上这样的想法。我想所谓的切实感受那一天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说这样你就可以切实感受到与平淡无奇的一天截然不同的一生只有一次的一天了吧。也许幸运就会在这样的日子降临。我想借用先达的话给本篇做个总结，姑且出去走走吧。清晨要做的事接二连三，欢迎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继续分享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清晨要做的事接二连三，刷牙、洗脸、上厕所、穿衣、化妆、吃早餐，还得浏览下报纸，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事。宝贵的清晨让人手忙脚乱，也在情理之中。 若是某个环节的时间花多了，还会出现哎呀糟糕，快赶不上电车了，说完便势如脱兔般飞奔出门的情况。清晨大家最在意的就是时间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不是就容易依赖上电视机了呢？一边听着电视机里播放出来的各种新闻，一边做着其他事，不用坐在那里盯着屏幕一直看，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省时省力。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认为吧。当听到比较关心的新闻或消息时，也许会暂时看一会儿屏幕，但用眼睛来确认的大多还是电视机上显示的时间吧。一边不时地瞟着电视上的时间以代替时钟，一边确认离出门还剩下多少时间，这难道不是大多数人开着电视机的妙用所在？其结果就是早上的所有行为必定都是同时进行，吃饭、穿衣、化妆皆是如此，应该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进行的。清晨的时间短暂，同时进行有何不可？的确，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的话，乍一看似乎很有效率，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日本有几个让大家戒除一心两用的谚语，不知大家是否知晓。追二兔者，一兔也不得，两头落空；逐两者，一无所得。同时做两件事看似很有效率，其实两件事都没做好。人本来就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边看电视边吃饭，就无法充分品尝到饭菜的美味了，那不成了只是用筷子或叉子机械地给嘴巴送食物了吗？禅语有云，饮茶吃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喝茶的时候只专心喝茶，吃饭的时候只专心吃饭，不管什么理由，正是那一时刻那一瞬间就是当时应该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就要对那一件事倾注心血，这既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也是禅宗生存方式的根本所在。禅宗认为，食物转经百人之手，才能送达食用者的跟前。一粒米，一片菜叶，都需经过许多农家、流通商、零售商之手，才能送到大家的口中。一顿饭要通过100人的努力才能获得。在修禅的过程中，用餐前一定会唱诵文言五观偈文。最开始的一句文言是济公多少量彼来处，他的意思是说，眼前的饭食是通过很多人的努力而得，所以应对其表示感谢。在这样应该满怀感激之情的饭食前，大家还能允许同时进行的存在吗？请大家怀着一种饮茶吃饭的心态，把清晨的每一件事都一一做好吧。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专注地做一件事都与生活方式相通，这点不用多说了吧。心守一事去生活，去过一种简单而有味的生活。以上为您分享的就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幸运一辈子的禅的50种习惯。本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由程立翻译。生野俊明，生野俊明。天共白云晓，水和明月流。曹洞宗德雄山建功寺第18代住持，日本国宝级枯山水大师，多摩美术大学环境学科教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代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名人之一。生野俊明是日本当代景观设计界三杰之一， 与草间弥生、野口勇等艺术家齐名，曾获日本造园学会奖、横滨文化奖励奖、艺术选奖文部奖励奖以及加拿大造园协会全国优胜大奖。越自律越自由，好习惯使你得到美丽和自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